爱着你，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。不能再这样下去，穿过爱的暴风雨，宁愿惊喜忍痛地放弃你，也不在爱的梦中委屈自己。 生活。 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油脯，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。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，舍不得只会微笑的反驳。我轻轻地尝一口分量虽然不多，却将你的爱完全吸收。

是谁为你而死守，是谁为你而泪流，是我、哦哦哦、嘿呦，是谁为你而争斗，是谁为你而担忧，是我、哦

我的心应该放在哪里？用 试探，痛快去触碰，生命安排什么，我就感谢什么，每颗认真烈火，全都美丽了我。 快去

天，世界不停在变，会爱我多一点，希望你能够看见童话中幸福的乐园。 心情的拥抱。

Thank you.

是你对我好，我仿佛就看到有个背影在我面前逃跑。每次你背叛我，你就习惯拿出你的温柔来掩饰你的错。你和我像亲人也像敌手，在爱情的游戏里头扮演起残酷又关心的角色。你和我像朋友也像情仇，在寂寞的夜里梦到，在我湛蓝的世界里，在我湛蓝的世界里，在我湛蓝的世界里变成野兽，变成野兽。 心要你